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正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举行，这里汇集了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图书，在琳琅满目的参展作品中，科学普及类图书非常引人关注，有不少出版社也把科普类图书作为参展主力摆在突出位置。那么当今时代有哪些科普图书给您留下深刻印象？这类图书方面，作者和出版社又如何做到科普效果和市场收益双丰收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图书节上论科普。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21分，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节的现场为您直播。今天我们要说一说科普图书的话题。节目开始之前，我在展馆里走了很久，也看了很多。那么在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读者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观点。确实还是有很多人把科普读物等同于儿童读物。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读者把科普读物还是看作生涩难懂的专业书籍。那么我们今天请来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将在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科普图书里的大学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国家著名科普专家，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李大光教授。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鹏飞先生。刘先生是一位读书人、爱书人，家里也有大量的藏书，所以我们几乎每一次读书节目都会请您到现场来。李老师欢迎您。 周琴好，听众好。 还有两位嘉宾来自出版社，一位是外研社科学出版工作室的主任刘晓楠女士。刘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各位读者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是人民邮电出版社科普分社的副社长刘鹏先生。刘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是高朋满座，四位呢将给我们带来非常丰富的信息。记得在我的印象中，一说到科普读物呢，首先想到的是小时候一本小人书，小人书叫《小灵通漫游未来》我到今天对里边的一些内容还有印象，而且好像当时畅想的很多事情在今天已经发生了。一谈到科普作家呢，我个人马上想到的是叶永烈先生和他的作品那么如果要说引进的科普读物，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还会想到铁臂阿童木或者是儒勒凡尔纳的那一系列的书。那么这些读物呢，对于那个时代的小朋友来说，可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在书店里看，还是今天来到现场，会发现科普类图书的种类确实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有很多书卖得相当不错。那么大家今天看到的科普类图书的繁荣景象，可以说如果回头来看不是凭空而来的。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科普图书从过去到今天的发展历程，所以先想请李老师和刘老师两位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咱们提到30年前我说到的那个时代的那些科普作品，有哪些给两位留下深刻印象的？ 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叶永烈当然是那个时代一个代表人物了。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科学家在写，但是呢，像他写的那个《小灵通漫游未来》呀，还有《十万个为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呢，是一个不是先那个十万个为什么的杂志，是他一本书，一套书，那个书当时也是非常有影响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书，后来呢他就写科学的书呢就写的少了一些，但那个时候确实是他那个以他为首的这样一个代表人物，那个时候掀起了一个科普的这样一个高潮。为什么有这么高潮呢？实际上他那个出来的时候写那书的1978年前后， 是 正好在改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抓这个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时候，所以这个科普书啊科学书这些都是繁荣啊，完全跟这个国家的形势哈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是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全国科学大会这个前后，大家可能都记得那个陈景润的哥德巴赫 是 猜想，那个时候呢出现了这个以后哈，就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个报告文学，那个时候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这样一个高潮。报告文学呢，那个时候我记得哈，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个电台吧都在广播，发声情并茂的哈，那时候影响非常大， 是 那个是掀起了这么一个高潮，大概都在那个时代。 刘老师， 就像跟教授说的，80年代初期呢，正好是我们改革开放最繁荣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书。我记得80年代中期，大概是84年左右，有一套特别影响力特别大的书，叫做《走向未来丛书》。 啊， 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大概有一套书，大概有三四十本，其中大概有1/3的篇幅呢，实际上是以科普类的。当然，这个科普类的呢，就与我们可能比如说《十万个为什么》这种小灵通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它比如说，有一本书我现在还保留着，一个叫《激动人心的年代》。它实际上介绍了近代物理学的历史，实际上还有说上帝怎样是掷骰子的，是介绍量子力学的。还有一个叫做信息技术的源流，实际上就在80年代的时候他就已经 谈信息技术， 对，就已经对计算机包括未来已经在开始畅谈了。所以当时那套书对比如说像我们当时读大学和读研究生这批人来说，对我开阔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想，也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你包括就是《激动人心的年代》，现在这本书已经翻破了很多了，当时大概花几毛钱买的，我现在还在留的。 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刚才李教授跟刘老师也会有共同的这样的感受。其实我们如果要列举那个年代的这些著名的科普图书的话，可能大家是有比较趋同的答案的，因为那个年代可能就是这些书非常的出名。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这些图书或者科普类图书发展的历程，会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90年代之后，出版物的种类开始丰富之后，科普类的图书有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到今天如果说我们要今天在座的就包括我在内五个人，如果举出现在市面上有哪些科普图书给留下深刻印象，那可以说大家有可能这个答案是不重复的啊。那么接下来想请两位来自出版领域的嘉宾给大家总结一下，就在我们今天的图书市场，从两位专业的角度来看，哪些类型的科普类图书市场最好最热销？从刘主任这儿。 好，那么我们还是分众来讨论一下哈。首先呢，这个在少儿科普的领域，我们现在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呢，百科类仍然是一个最热销的品类。 百科类 比如说这个国家地理啊，还有仍然新版的这个十万个为什么，包括 DK 的儿童百科全书等等的。 这是引进的了。 对，那么原因呢，我觉得还是知识量非常大，信息丰富，家长呢就是觉得买的值，希望孩子呢能够多长知识。那么从主题这方面来看呢，这个少儿科普这个领域，那么根据我们之前做过的市场调研，那孩子们最感兴趣呢还是恐龙类的呀、黑洞类的、外星人、未解之谜等等这些这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面无法琢磨、充满神秘和未知的这个主题。 它自然就带着那些悬念和未知。 对对。那么从青少年科普这个领域呢，一些知名作者的作品，还有包括一些经典的以及呢成品牌成系列的这样图书呢，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些品类。那么成人这块呢，其实目前最受欢迎的仍然是这个 健康啊、大众医学、啊、饮食等等相关的一些品类。 啊、 那么，但是同时呢，随着人们的这个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水平的提高，那么人们这个精神需求的这个多元化，尤其是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这个社会当中，人们对于这种回归自然的诉求，那么科学人文类和这个博物类的，包括自然文学经典类的著作呢，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一些白领的青睐。 好，那接下来请人民邮电出版社科普分社的副社长刘鹏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观点啊。 其实刚才刘主任已经讲得很细了，我这边呢就补充一点，就说现在其实科普书它的范畴慢慢的或者界限是模糊了，就是我们观察的一个现象，就是面向一些知识层次相对高一点的这个人群的一些书，它的生命力或者说它的市场表现是越来越好的。比如说一些特别是这几年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关注的紧随科技前沿或者科学研究的最新关注的这些点，都比如说咱们这种平行宇宙的这种话题，宇宙学当前研究最热的，还有现在的量子力学，这也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些话题。其实刚才这个刘老师也提到过这种上帝掷骰子嘛这样的话题，其实他的书的销量也应该来说是非常好的。 其实刘社长谈到这个问题呢，它确实是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说一般伴随社会热点或者说新闻热点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出版社会不失时机的推出一大批书。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国家载人航天发展的就一波一波发这个载人飞船的时候，还有您谈到这个平行宇宙啊，就前一段时间这个电影这个热映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现象。不知道刘老师和李老师两位作为读者和研究者，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就是销量好的科普读书跟一个时期的科学热点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这种关联是一个好现象，还是说容易陷入一种就是把这个科学知识的这个表面化的这样的问题？ 这个我是这样看的，这个取决于这个作者。比如说哈，那举个例子，比如说2012年这个强子对撞机发现了这个上帝粒子，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呢，这个他的一个美国当时参加这个强子对撞机建设，这个共同建设的这么一个也是1988年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莱昂莱德曼，他呢参加了以后，他一看到这个情况以后，他认为获得诺贝尔奖了，他很快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超越上帝粒子吧，现在中国没有那个 Beyond God Particle， 这个现在国外是很畅销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诺贝尔奖给了他，为什么他会在世界上引起这么大的影响？另外，发现了上帝粒子，真的上帝粒子以后就再也没有东西了吗？就引起人们的更多的一些遐想。作为这个科学家来说，他是这个主要的研究人员之一，那么他想，这个我应该叫大家知道，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追科学热点的情况出现。他不是有谁来规定的，就是科学家他自己认为他应该有这样的东西出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科学家他先发现了以后，这个时候是比较早的，比如说达尔文那个他的物种起源在19世纪中的说出来的时候，他呢已经发现了，但是他不敢跟这个同就是科学这个那个时候的很多搞科学的人或者就搞这个博物学的人，那时候同时也是神学家，因此他就说，我这样的话我还不如跟老百姓先说。因此他物种起源实际上是一个科普书， 是 后来翻回头来进入到学术界以后被承认的，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是 我先跟别人讲，然后回来以后就有点像出口转内销一样的味道，嘚就也成了，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也有相当多的人，也真的是不好说，就取决于这个作者他对问题怎么看。很多人也是对过去的很多事情，比如说关于物种起源的问题，包括关于这个进化论的问题，那书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到今天仍然是层出不断。所以呢，这个也不能完全说是就是有个什么，完全取决于作者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确认我的看法。 取决于作者，也取决于出版社两位所在的这样的一个部门为大家怎么挑选这方面的责任，我们一会儿还会进一步的探讨啊。刘老师， 这个跟那个科学热点紧密相关，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记得大概是在70年代80年代初， 当时就是 UFO 就非常刚进入中国讨论特别多的时候，当时出了很多类似的书，包括飞向人马座啊。实际上我那段时间感兴趣，也看了好多好多这种类似科普书。当时他作为一个初中生，还不太懂事，但当时那时候上什么反物质，什么黑洞，包括红移现象，都是那个时候获得的。所以说也激发了自己以后去学物理的一个兴趣。所以说就整个这个过科普图书的出版跟整个科学热点相结合，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 我们还回到刚才这个李老师提到的问题，突然引发的一个思考，就是包括刘老师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对于科普类图书它的质量的问题啊，就是跟这个热点相结合，它是一个必然，但是读者最后能够拿到手里这本书的质量怎么样，可能在于出版社方面啊。不知道两位所在的单位对于科普类这个作品在出版前的这个质量如何把关，因为实事求是讲，这个科普类作品要求更加严谨啊，要求更加科学。还是从刘老师。 好，那么我认为首先应该具有最权威的一个专家的团队，对这个图书上市之前，把这个图书的质量做一个很好的审定和这个专业上的把关哈。那么其次呢，我觉得这个编辑团队应该要有这个过硬的素质，不仅仅是走完这个出版流程，而是在编辑加工、整个审稿校对过程当中呢，都要严格的做一个质量的把控。那么第三呢，就是在从外研社来讲，我们选择的这个合作方呢，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这样的一些出版机构哈，比如说自然出版集团 Nature 这个杂志的出版集团包括这个科学美国人期刊的这个中文版，环球科学杂志等等的这些大型的和这个本身呢注重质量、注重品牌的这样的一些最优质的这个资源的合作伙伴去来展开合作。那么这样呢，通过专家资源和编辑团队以及合作方的这个有力的保障，来去对图书出版之前的质量做一个有效的把控。 每一个出版社出怎么样的书，在读者这个心目中有怎样的口碑，也是关系到日后市场开拓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问题啊。刘社长。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把这个话题再往前拉一拉，应该来说，我们做这种科普书，不管是国内原创的或者是翻译的作品，我们现在都特别注重对作者的挑选这一块儿。就是说其实现在科普书的质量呢，应该大部分是取决于作者这一块的， 是 后边的一些质量是取决于出版社的一个质量管理体系。对我们现在挑书呢，应该说到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大家对阅读的要求是更高了。我们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作者提供的作品，要么是他在这个领域多年的研究，不管是兴趣类的或者是科学研究的都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曾经出过一本书是讲这个头骨的这个作者呢，就是好多年他收集了有2000多件头骨这么一个作品。我们还出的有世界之旅神奇的化学元素这本书，作者也是他有一个他的藏品相当于一个小的博物馆，他有几千件藏品。然后书的写作呢，他是给这个大众科学专栏去写，然后呢为这个书他又写了7年的时间然后专业的摄影师来配合。所以现在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些作者来去做，这样的才能提供一些好的作品。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书可能不是一个个体的作者，应该是一个群体的，有好多这种书，有人是科学性的去这一块，有的是文字性的，有的是图片的处理，有的是版面的这种编排，还有这个整整的把关，可能有多的能分到十几道的这种方面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结果。这样的话就会大大的提升书的质量。这一块我觉得来说，就是说对于读者来说提供一个好的东西，这一块是非常的重要的。 像您提到的，就是举到这个例子，这个投股类的这样的图书，这个作者这么的专业，要投入了这么长时间的这样研究，可想而知，像这种书它的含金量就非常的高啊。不知道李教授和刘老师两位对于当前科普类图书的品质有怎样的评价？ 我先说，我当然阅读量肯定是也有限哈，但是从我这儿的感觉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科普书呢，跟纵向相比，跟过去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的，毫无疑问。但是呢，就是因为科学家参与写作的比较少，因此呢，从这个真正的科普书在国际上的有影响的，或者说有它经典意义的，或者说能够流传很久很久的，这样的书呢是确实是还是有点少。这个呢可能跟这个有些东西是这样的，有人说那国家鼓励怎么样，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不是鼓励和政策问题，它是一个成熟的问题，它有个逐步成熟的问题。中国这个你像改革开放才30多年，然后呢科学技术在中国也是时间也不是很长，从这个文明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哈，中国文化在这里边的要素呢还是占了主要的地位，科学文化的要素呢还在逐步的这个崛起的过程当中。因此呢我个人看法，台湾有些学者跟我说，即使在台湾现在也是在处于引进的这个阶段， 就是在咱们国家台湾省啊， 对，台湾省，中国台湾省也认为是引进的阶段，他们也不认为台湾的学者能够在科学传播这个方面能够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杰出的成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可能还要静等。我个人看法，这个国外的这方面呢应该发展是非常快的，这个科学家很多的，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写科普书的，刚才我讲那个莱昂·莱德曼，他是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结果他写了好几本书了，这个就不用别提了。还有很多一些重要的科学家，比如2012年这个英国的新科学家杂志评选了10本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科学书，评选出10本，你看第一本就是这个物种起源，然后呢就是霍金的这个时间简史啊，然后就是道金斯的这个自私的基因啊，这些全都是著名的科学家，这10本书全都是科学家，他还没有一个是这个什么其他的搞文学的人的，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真正的在这个讲科学能讲得好，同时能够吸引别人的话，在这里面具有至少要有成熟。我为什么讲文化的成熟要有两个，不是你有学术水平你就能写出好书，不一定，要有一个文化这样一个熏陶，这个熏陶的过程跟这个国家的这个历史跟它的传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甚至跟教育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国家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我个人看法这样。 李教授谈了他的感想。我对于比如说像这个书的选择，也就是科普书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阅读的一个方向，我也阅读了一些，比如说我挑书的时候可能也会看作者，看出版社，所以说我对我现在我只要我买到手里的，我认为质量还都不错的。像李教授说我们引进来的，就比如说外译本，我也有，比如说我那刚才底下跟你说，就比如说我先看了一个叫做《万物简史》，那个好像是2003年的西方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就是畅销的科学类书，那本书您说。 对，这个英国作家呢，他是一个仅仅是大学毕业的，但是他非常会写。后来呢，这本《万物简史》出名了以后，他被英国一个大学给聘为校长。 啊， 就是《万物简史》呢，这个可能跟李教授说的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他本身他的科学素养不是那么高，但是他也不是乱写，他应该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这本《万物简史》呢，应该是非常好的一部书。从原子包括到宇宙，从微观到宏观都介绍得非常非常好。国内的一些科普的书呢，目前为止应该说我看的比较少，但是有一个叫江小源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教授，他的科学外史我有，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书我也有，就他出版的这个一些科普类书我都有，就是写的也非常好。这个倒符合李教授说的，说他本身是一个科学家，他写的东西文笔又很好，他的古文的功底也不弱，说他写的东西就非常 非常好。如果从我个人观点来看，因为我买的书，我觉得科普类书都是不错的，因为我可能是挑着买，所以说我对目前为止就是现在的就是国内我能看到的一些科普类的书，基本上还算比较满意。当然是比如说可能很粗制滥造的，可能就我可能就不会去购买。 从两位刚才谈到的这个感受，我突然在想，我们由于整个国家相对于世界来说，目前处在一个追赶的阶段，所以我们经常在谈跨越式发展啊。但是可能就是图书方面，特别是科普类图书方面，真的得扎扎实实的来追赶，扎扎实实的来做事情。就是谈跨越，可能总会漏下一些东西啊。那么我们说科普类图书来说，可能跟三个方面有密切相关的关系，一个是作者，还一个是出版社，还一个是读者。当然国家的支持和市场，那就是稍微外围一点的这样的关系了。那么今天李教授作为学者，刘老师作为读者已经谈了你们的看法。那么接下来出版社方面，我特别想请两位谈的是，就是在大家印象中，比如说外研社啊，我上学的时候都买了很多你们的书啊，出版了很多语言类的图书。人民邮电呢，出版了很多专业性非常强的书，比如说无线电方面的啊。那么为什么两家出版社现在都非常重视科普图书这个方面啊？另外大家想请两位介绍一下，就是能不能透露一下科普类图书在两家出版社的这个出版销售的效益情况是怎样的？还是从刘主任？ 那么。我们社呢，在这个新的形势下开辟这个科普出版这个新的领域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哈。首先呢，这个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呢，是新世纪党中央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的决策。那么无疑呢，提高全民的这个科学文化素养呢，对于我们国家这个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从我们图书市场本身的这个微观市场的情况来看呢，近四年来这个开卷的调研数据呢，都表明了科普图书的需求量呢在增加，也就是说科普图书的市场份额呢是在逐年的扩大当中。那么科普图书整个处在一个上扬的趋势哈。那么作为一家这个本身是以外语出版为主的这个出版机构，那么外研社呢也是在新的形势下进行着这种转型升级的变革。那么外研社呢有一个宗旨，就是记载人类文明，传播世界文化。那么过去呢，我们可能传播的更多的是这种语言文化和这种文学类的文化。那么现在呢，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传播的世界文化呢，去拓展到我们的科学文化上来。那么从业务形态上呢，我们是从传统的出版走向一个综合性的这个新媒体出版和传统出版相融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教育服务商的这个角色。那么从业务领域呢，也是从语言类的出版，像科学出版啊、少儿出版等等其他领域呢，去进行开拓。那么我们向科学出版这个领域去开拓有哪些资源禀赋呢？我们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跟这个全球最顶尖的这个自然杂志去合作，跟这个自然出版集团来进行合作，去启动自然杂志有史以来这个最大规模的精选集《自然百年科学经典》这部丛书的这个编辑出版工作。那么目前这个浩瀚的工程已经进行到第七卷哈，它一共是十卷。那么我们在这个编校自然这个精选集的过程当中呢，积累了大量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这个专家资源。那么这些专家呢，几乎都涵盖了自然就是中国内这个基础自然科学的这个所有的领域。那么他们呢，一来给我们出版的作品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质量的保障，同时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来稿的一个源泉。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正在启动，就是利用这样的这个资源禀赋吧，从我们这些专家当中呢，遴选出一批就是自己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做出过非常突出的贡献，就是专业非常的强，然后同时呢，文笔又非常好，注重这个公众表达的这样的一些科学家，邀请他们为我国的青少年就是量身定做一套这样的科普的书系。 好，刘社长。 其实人民邮电出版社呢，做科普书它也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因为我们的是一个科技方面的一个社，而且规模相对比较大一些， 过去非常专业，现在在做普及类的。 其实原来比较专业的里边，比如说我们做计算机的、信息技术的、电子技术、电工技术里边，都有一个产品线，就是或者一个产品层面是实用技术类的，非常基础的，非常基础。然后后来我们12年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基础上 之后呢，向这个更宽泛的、更面向更大众的这个科普领域去拓展，而且现在定位是定位应该是成人科普读物这一块儿来做的，这么就说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事情。至于刚才主持人提到说这个科普图书的现在效益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是一直有这么一个理念，就说科普图书的出版呢，以前比较忌讳谈这个经济效益，但是我觉得呢，经济效益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发行量啊，各方面上去，就受众会很小。 对， 那就是说 让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啊。 对，你就说你产生的社会价值可能就会比较小。 是。 从我们内部来讲呢，这个经济效益的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基础，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去发展。经济效益好，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更好的东西来出来，包括一些可能受众小一点的但是很有意义的这种作品，我们也可以出来的，就说背着抱着嘛，总得有出入。 确实，包括两位刚才提到的这个科普类图书的出版的各种举例来说，让我也再一次意识到科普类图书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啊。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探索未知可以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愿望，那么科普类图书确实是每一个普通人探究这个世界认识自身的一个窗口，所以说科学工作者、科普作家、出版社都有义务让读者的选择更加丰富，能够看到更多高质量的科普类读物。那么也期待下一次我们再一次相聚在这样一个场合的时候，我们今天谈论的很多问题能够得到改善，能够得到发展，各位的建议和设想也能看到一些结果。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各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天安门前过战车，捍卫和平正气歌，并不针对某一国，其实不必想太多，谁往多了想了，嗨，许是有人呗啊，就那个说什么不来的那个背不住啊，是吗？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说咱们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就说了啊，说咱们这个93纪念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不针对特定国家，与当前之中日关系它母有直接关联。您呢，说有的专家还分析呢，哎呀，这个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啊，是不是在秀肌肉啊，不能够单看它展示什么装备吗，更要看的是政策的取向啊。咱们中国追求的是什么呀，和平发展呢，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吗？这要我说啊，一直以来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喜欢有些个媒体用的所谓秀肌肉这个词儿，是吧？因为这个肌肉它本来就不是秀出来的，中国人民赢得抗战全面胜利，那是多少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多少仁人志士毁家赎难，多少同胞父老士艰苦卓绝换来的呀。我们纪念抗战捍卫和平，何谈秀肌肉呢？我们的实力跟那儿摆着呢，有秀的必要吗？说实在的，没起子才秀肌肉呢，是吗？你看谁呀？有啊， 正是当年碧血染黄沙，而今战地开鲜花，齐家治国平天下，天津爆炸他也得查。是啊，你这必须的嘛，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天津812那个爆炸事故，现而今来说，检察机关讲话了，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涉嫌滥用职权罪对天津市交通